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最近印度主体哲学研究委员会举行了讨论会、图书展和电影欣赏会。尼日利亚特里普流食品公司举行了电影欣赏会。埃塞俄比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下属各支部小组举行了讨论会。图书展厅里展出了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革命业绩的图书。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强盛大国的火花》等朝鲜名片。会上发言者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为我国的建立、加强和发展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和强调因为有金正恩阁下在，所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永远成为一个人民的乐园。